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的戏迷乐，我们为您播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沈长春先生的几个唱段和多年前录制的沈长春先生介绍新编历史京剧《忆亭谣》片段。沈长春先生是北京京剧院的著名老生艺术家，说到沈老师啊，他是出身于梨园世家，沈家到如今已经是6代梨园了。他的祖上沈小庆老先生是清代的著名武生演员，那么同时呢也创作了很多武戏的剧本。那么到了沈长春先生的父亲沈玉才老先生，已经是沈家第4代了。熟悉戏曲的朋友都知道，沈玉才先生是著名的京胡演奏家，在京剧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是一位6场通透的全才艺术家，曾经和荀慧生、吴素秋、李少春、袁世海等大师名家合作多年。那么沈家的第5代传人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沈长春先生和他的堂兄沈金波先生。沈长春先生1946年出生，8岁开始学艺，得到了众多名家的教授指点。1980年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明胜先生为师。沈长春先生的常演剧目有伍子胥失控斩、四郎探母、捉放曹、击鼓骂曹、大探二、红鬃烈马等等。新编剧目有《忆亭谣》《戊戌变法》，还曾经和吴素秋先生合作《溜须老店》等剧目。沈长春先生的演唱风格以余派洋派为主，兼收并蓄，他唱念俱佳，声音甜润，韵味醇厚，演唱的品格很高。近些年来呢，沈长春先生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刻图传艺上，他辅导的专业演员、戏校学生以及青少年的业余爱好者数不胜数，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为培养京剧后辈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好，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欣赏沈长春先生演唱的京剧洋派名剧《文昭关》片段，为他操琴的是他的女儿著名琴师沈园，司鼓刘洋。 边。一天我的妹，我大胆夜夜火城头难眠，难无眠好一丝丧，家传满腹的怨恨我想回应，我好何必来来抗红颜，我好比 小人难才强，机关落实真心来，叫我为何妻女怕无言叛徒富贵来，爱我你就该把我写于高官，回身爹娘不能 要相逢，除非是梦里团圆。 刚您听到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沈长春先生演唱的杨派名剧《文昭关》片段。为沈先生操琴的是他的女儿沈园。作为沈家六代梨园的传承人，沈园继承了祖父沈玉才老先生的事业。他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得到了众多胡琴名家的传授和祖父的亲授指导。1990年进入北京京剧院工作。在多年的工作中，沈园兼善诸多行当流派的传统剧目，在新编剧目当中也有上佳的表现。他的琴音继承了祖上纯雅大方的风格，也有他自己的特点，从容当中不乏张力，既蕴含了传统的底蕴，又有盎然的生机新意。现在沈园是程派传人迟小秋的专职琴师，在程派伴奏、老生伴奏和曲牌演奏上都卓有成绩。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沈园为他的父亲沈长春先生伴奏的《捉放曹》片段。 宽宏量大， 让您听到的是沈长春先生演唱的京剧《捉放曹》片段，为沈先生京胡伴奏的是他的女儿著名琴师沈园。好，上半时段的戏迷乐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您接着回来，我们请您欣赏多年前的珍贵录音，沈长春先生介绍新编京剧《忆亭谣》选段。戏迷乐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